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由特德·贝克汉姆温情打造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兴趣决定一切，小贝童年时表达出来对于足球的痴迷，也预示着他未来在球场上的兴奋与激情。可以说，小贝无疑是幸运的，因为他有一个同样对足球痴迷的父亲。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得到了良好的足球启蒙，在儿时就体会到了红魔比赛的魅力，这更得益于那浓浓的父爱。 环顾当今国际足坛，也许没有几个球星能比大卫·贝克汉姆制造出的新闻更多。他和他的太太几乎每天都是媒体追捧的对象。帅气的贝克汉姆似乎更适合做一名影星，然而他成为足球场上的万人迷。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小贝父亲的倾情力作，却一度引起父子间的不快，因为他讲述了贝克汉姆在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涯中的重大事件与点点滴滴，包括贝克汉姆本人记得或不记得的，以及他愿意或不愿意承认的。欢迎收听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听众朋友，传记文学节目从今天开始为您播出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演播白刚。贝克汉姆的父亲出版这本书，曾经引起大卫极大的愤怒。这本书是他老爸在收到六位数字英镑酬劳以后所写出的大作，全部内容是关于他的球星儿子从小到大的轶事。与父亲特德·贝克汉姆从小感情不错的大卫，曾经赞誉父亲是他足球事业的幕后功臣。没有想到，特德背着大卫推出有关儿子的新书《我的儿子贝克汉姆》。据外国媒体去年报道，他秘密写作长达六个月之久，期间小贝浑然不知。直到父亲把新书初稿寄给自己，贝克汉姆夫妇才得知此事。因为父亲此前并未与自己商量，他觉得自己遭父亲利用而感到十分不满。这本书出版之前，特德·贝克汉姆曾经澄清说，自己并没有在书中损害儿子的形象，同时也坦诚自己是希望借着这本大作的收入，令本来任加油站工程师的自己可以提早退休。虽然该书曾经引起父子间的不快，但是问世以后却是引起相当大的关注，因为人们从中得以了解大卫的成长历程，了解他对成功的野心和决心，进而全方位披露了大卫不为人知的一面。在书中，特德讲述了儿子成长过程当中很多点滴故事，披露了很多生活当中的趣事，其中还讲述了大卫与辣妹的相识过程。大卫与辣妹第一次见面是在球员休息室。书中这样描述道：我们早就看到维多利亚站在房间另一头，不过当他的经理把他领过来介绍给我们认识时，我们仍然目瞪口呆。我当时不记得大卫跟他说了些什么，但肯定没说几句。一位像辣妹这样大名鼎鼎的人物，竟然会想跟我的儿子说话， 这真让我感到绝对的惊奇。他彬彬有礼，看上去似乎对我们所有人都有兴趣，尽管他对大卫的兴趣显得特别浓厚。特德表示，两个人在几星期以后第二次见面，交换了号码，开始恋情。虽然维多利亚名气很大，但是对于儿子与他的交往，特德并不觉得有多么欢欣鼓舞，因为他担心辣妹圈子里某些人的生活方式，在俱乐部狂欢，彻夜不归，睡一上午懒觉等等，这与职业足球运动员的生活是截然相反的。好，下面我们就仔细看一看万人迷父亲眼中的儿子贝克汉姆。爸爸，总有一天我会为曼联踢球。相信肯定有100万个父亲听过这样的话，他们并未指望过他会实现。然而我听到的这句话却变成了现实。记得我带大卫去观看的第一场比赛是在托特纳姆和曼联之间展开的，那是1980年9月6日。虽然比赛只是以0-0收尾，但却很精彩。他见证了我儿子与我毕生支持的俱乐部之间的一段缘分。那一年大卫才5岁，这样小的年纪根本无法真正理解足球，不过又大得足够懂得自己热爱所有与这项运动相关的东西。那一天大约是在午饭时间吧，我们离开位于清福德的家，出发前往球场。大卫穿了一套曼联球衣，因为即将亲眼目睹他所热爱的球队的比赛，他一直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之中。我们提前赶到了，顺利地避开了蜂拥的人群。我们把车停在靠近球场的地方，穿过乱糟糟的后街进入球场。一路上，他的小手一直紧紧地抓住我。对于大多数球迷来说，我们到场的时间太早了。场子里头只有几名身穿红白相间球服的球迷，根本就听不到比赛开始前你所期待的那种种喧嚣。我抱着大卫，穿过旋转式闸门，在球场上方很高的地方找到了座位。这个长着一头金发的小男孩就坐在我的身边。在他的眼里，空旷的足球场肯定显得巨大无比。我扫视着差不多空荡荡的看台，内心仍在为带上儿子来看他的首场比赛而激动不已。场内冷清的气氛并没有破坏大卫的好心情，光是带上他来看比赛就已经够让他感觉美梦成真的了。随着开场时间的临近，他也是越来越兴奋。我们不得不多跑了几趟洗手间，这一直是他紧张的信号，当时如此，现在依然。这时两支球队的球员开始出现在球场上，为了能够让他看得清楚一些，我把他抱了起来。曼联进场的时候，大卫不停地欢呼着，他还不时地抬起眼睛看一下我，瞧一瞧我是否在留意他。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他如此的兴奋。比赛对他来说真是如同雾里看花，我无法假装他全部都看懂了。我放了很多巧克力球在口袋里面，每当大卫兴趣减弱时，我就给他几粒。为了错开人群，比赛结束以前我们就退了场，不过那仍然是他一生当中 最快乐的时光。他亲眼看到了强大的红魔比赛，虽说没有进球，他依然为这项运动的整场气氛而着迷。我和他一样感到很开心，只要看到他的小脸儿被快乐照亮，我就觉得花的门票钱很值。他快乐就是我快乐，当然是这样，今天仍然是这样。我抱着他走下一级级台阶，这时他看着我说，爸爸，总有一天我会为曼联踢球。好啊，我会去看你比赛的，即使你要为巴尼特队踢球，我也要去看。当然那个时候我如此笑着回答，但是却并不知道他通往世界足球巅峰的神奇之旅会真的把我带到比巴尼特更不可思议的地方。奇异的旅程开始于1969年的秋天，那时我刚刚和桑德拉结婚，严格说来那算不上是一段旋风式的恋爱。过去几年当中我们一直在约会，直到最后我才终于鼓足勇气请求她嫁给我。而1975年5月2日早上6:13，大卫在伦敦东区的惠普斯十字医院来到人间。他出生时体重7磅6盎司。祝贺你，是个男孩。助产士一边说，一边把洗干净的宝宝放在我的臂弯里。我敢说，世上没有哪个老爸听到这句话会不掉眼泪，我也不例外。我低下头去，看着躺在我怀中的儿子，心里充满了无法描述的爱。我为生了个儿子感到激动不已。要知道，我一直狂热地爱好足球，到婚后才挂学不踢。我的职业生涯从未真正像模像样，我只是在莱顿东方踢过几场预选赛，作为资深的业余球员也在莱顿温盖特参加过几个足球赛季。但是当我低头凝望着我们的新生儿时，我梦想到了可能发生的事情。 If you wanna be my lover, if you wanna be my lover, 环顾当今国际足坛，也许没有几个球星能比大卫贝克汉姆制造出的新闻更多。他和他的太太几乎每天都是媒体追捧的对象。帅气的贝克汉姆似乎更适合做一名影星，然而他成为足球场上的万人迷。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小贝父亲的倾情力作，却一度引起父子间的不快，因为他讲述了贝克汉姆在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涯中的重大事件与点点滴滴，包括贝克汉姆本人记得或不记得的，以及他愿意或不愿意承认的。欢迎收听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大卫几乎刚学会走路就开始踢东西了。起先我们在起居室里放上团起来的袜子给他踢，他踢得连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虽说他的两条腿还无法站稳，人也老是摔跤，但是他依然乐此不疲。后来我们给他买了一个小塑料球，让他在室内玩耍。我十分渴望看到他踢球，虽然他妈妈可能会不乐意。 我们甚至还有一段大卫的录像，那时候他也就是18个月大，身穿一套小小的曼联球衣，足蹬一双小小的足球鞋，在客厅里滑来滑去。他很爱看足球比赛，就像他爱踢足球一样。我们总是留意着，一旦曼联来到伦敦，特别是来到西汉姆、热刺和阿森纳这样的场地，我们就一准儿会去看他们比赛，因为这些个球场我们最容易到达。很显然，我在把它朝一个方向推进，我真的是太想让他成为一名和我一样狂热的曼联球迷了，而且我很高兴我成功了。大卫从小就能踢球，所以从一开始我就注意让他多做练习。我会跟他说，只管用力踢球。说真的，那时他还真的会猛踢足球，甚至还尝试用2只脚踢。我们一下就注意到了他的确有踢球的超级天赋，虽然他还那么小。这让我感到有些胆怯。我清楚他天赋异禀，但是我必须努力地把他的天分和才华挖掘出来。不久之后，这份工作就占据了我的一生。大卫第一次尝到正规足球的滋味，是在一支名为国王渔夫的球队。这支球队参加的是当地的星期日联赛。我加入这支球队是在我们刚刚搬回清福德不久，当时大卫才刚刚4岁，我也算是一名活跃的右场球员。不过我可没有大卫那么幸运，练就一身的本事。况且说句实在话，大卫的足球生涯刚起步，我的就已经接近尾声喽。我知道，大卫曾经提起过，我为了专心训练他而放弃了自己的足球梦想。不过，其实当时我已经是伤病缠身。我清楚，作为一名球员，我的道路已经走不长了。而大卫又如此出色地证明了他的前景，这使得我轻松地便做出了决定。我的生活转而被儿子的足球所占据，这真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但我认为每位父亲都会这么做的。我只是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尽他所能地踢好球，能够将我在他身上所看到的潜能100%的都发挥出来。我承认我敦促过他，但我确信他也需要别人敦促的。他从来都有成功的冲动，我所做的一切不过是打开塞子让奇迹发生。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本书由小贝的父亲特德·贝克汉姆所著。即使不是贝克汉姆的粉丝，只要喜爱足球，就会发现这是一本视野独特、新鲜有趣的足球书。特德自己呢，也是一名铁杆球迷，他就像一个充满激情的解说员，带领着读者们亲历曼联与英格兰队所有的精彩比赛，也披露了赛场背后的球坛种种。更衣室里的文化、球员间的关系亲疏以及各教练的用兵内幕，书中还展现了英国足球的传统与文化、球员培育机制的运转、重大事件的台前幕后，更能通过这本书见或看见查尔顿、坎通纳等等光辉而伟大的名字伴随着贝克汉姆的足球生涯。我们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您讲述。